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好，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啊，我们接着说平人一箩筐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千年糊涂》。这两天呢，降温了，尤其到了晚上呢，小风嗖嗖的。大家排练用的小礼堂啊，在这样的时刻呢，总是会把自己良好的通风性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所以呢，排练进行到了后半夜啊，大家都有点哆嗦。话说呢，那天晚上排练间隙，有点感冒的妞妞呢，正跟饰演伯女夫人的那位师姐紧紧地挨着取暖。这个时候呢，饰演孙武的学长走过来打趣说：“大家瞧瞧我们家这两位夫人啊，相处的这叫一个亲密无间，谁要敢说这不是和谐社会，我跟他急。”正说着呢，妞妞惊天动地的打了个喷嚏，学长吓了一跳，当即把他的羽绒服递了过来，非常白求恩的对妞妞说：“哎呦，我看这孩子真要感冒啊，来，披上披上披上。”说实在的，妞妞当时真是冷了，接过这雪中送炭的羽绒服呢，这叫一个感动啊。谁知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师姐杏眼圆睁的挑理说：“将军没这么偏心的啊，就只担心我家伊罗妹妹感冒，就不怕你家伯女夫人冻着？”说着师姐冲妞妞挤挤眼，妞妞笑了。师姐啊，跟学长是多年的同学了，这两位是一对欢喜冤家，见面没有不斗嘴的。学长一愣，随即正色说：“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贤妻理应知道。”师姐也不示弱，脖子一梗说：“长幼有序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，尊夫更应该知道。再说家和万事兴，家军呸，再说家和万事兴，将军深谙兵家之道，怎么就不知道持家之道呢？”学长也来劲儿了，争辩道：“我和马克思先生都强调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兵家和医家之道都在于对症。给伊罗加衣服是为了防止他感冒，给穿的里三层外三层的贤妻你加衣服，那就是诚心误痱子。”学姐柳眉一挑说：“需不需要那是后话，说不说，想没想到那是态度问题。也许有些情况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也是多一句少一句不如多一句的，将军难道不知道其中的玄机吗？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导演老师一声令下，开始排练，两人的嘴战告一段落。转眼啊，又到了休息时间了，学长和另外几个男生呢，给大家搬来了这个矿泉水，并且挨个的分发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，这一次呢，因为没有数清楚数量，刚好发到师姐就没有了。而师姐之前呢，最后一个领到水的就是妞妞。妞妞把水递给师姐，师姐摇摇头，调皮的对妞妞眨眨眼，冲学长那边努努嘴，妞妞顿时有不祥预感。果不其然，师姐清清嗓子说：“将军，水乃生命之源，而现在伊罗手中有水矣，伯女尚无，不知将军做如何处置呢？”学长这回没话了，依依不舍地望了一眼手中的生命之源，一脸的既生瑜何生料的表情，缓缓地把水递了过来。大家看着他俩一个扬眉吐气，一个痛不欲生，顿时笑作了一团。在众人的笑声当中，就听学长仰天长叹道：“孙武啊孙武，你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，郭德纲都比你明白。他说人要找一辈子不舒服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娶俩老婆。”礼堂的一角飞来两个空矿泉水瓶，砸在了学长椅子的靠背上。学长一惊一回头，看到妞妞和师姐相互做了一个庆祝胜利的手势，说了一声 bingo， 顿时此位仁兄大叹世态炎凉，人心不古。